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阿明， 我是斌斌。 Hello， 喂，赶亲得打。 系啦，仲有马仔啊，而家未到，一阵装翻我哋。系啦，咁另外仲有阿 Peter 同阿 Mr. Sherry 都会今个礼拜继续有呢个特别节目。咁、好似今个礼拜应该系讲 AI 嘅机械人，但我见佢好似啲文字讲咧，就系、好似佢喺度 compare 紧。是有冇身體靈檢嘅呢啲咁嘅之類嘅嘢嘅，即係嗱，我唔詳細知，我未聽，係啊，咁都係 AI 裏面係咪其實都係即係例如咧，咪可以係用一個腦嚟去做嘅咧，即係用個人腦咁又得唔得嘅咧？咁咁我哋都貼過啲喺香港嘅一啲片啦，有不打演出嘅都嚇，裏邊有幾個角，唉靚仔嗰啲主角啊，係咯， 係《倚天屠龍記》一樣。 好啦，咁嗰 part 我哋都未听啊，咁到时啊一齐最尾听一听，系啦，我哋节目之后会 ，OK， 好，咁就今个礼拜有咩讲嘅咧？其实戏真系冇乜嘅，因为冇乜，点解话咧？其实我哋好多都讲过，例如《龙珠》，不过我哋会翻讲一下嘅，一阵间系啦，即系《龙珠超》吓。 咁《流浪地球》又正式香港做，但我哋又讲咗。 我哋一阵可能报排位嗰陣， 我數下啦，數下 會票房好，係啦，係啦，一聽講又話第一就好差咁，係咁啊，一陣講兩句嚇。 好啊。 咁啊，仲有乜嘢㗎？仲有個咩無限 loop 啊？ 死亡 無限 loop 係啦，嗰個分分都睇埋，咁一陣或者都會再講一講咁啦，叫做嚇。如果你係講緊上畫片，唯有係講下呢啲啦。咁啊，其他嘅咧，咁有啲乜嘢咧？啊，阿明係咪有啲其他嘅可以講下咧？嗰啲劇啊，嗰啲。 是啊，这个神探陈松伶啊，即是福尔摩斯拉啦，是啦、 啊。是啦、啊、做咗啦，是啦、 啊。是啦、 啊。 咁点啊 ,OK 啊都 ，okay, 比想象中都叫做稳定下，唔好唔好。 是啊，一集集咯，真系第一集 ,OK, 跟住之后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都好似啲 水平。起码唔系神探哥伦布，放心，即系咁啦。 是一定唔系。 是啦、啊、咁亦都但都唔系神探加人啦，即系其实都系。香港做推理劇到底有咩問題？一陣講。咁另外仲有一套仲犀利嘅，哇！呢啲犀利啊，專係揾翻啲舊卡士翻嚟，就係升曬級做啲阿媽啊、師傅啊咁嘅嘢嘅。咁就係咩嚟嘅咧？就是、竟然有阿周海媚翻嚟做嘅，《倚天屠龍記》咦？繼續做呢個周子陽係梗唔係啦，升級做呢、這個鐵血師太嘅，咁搞錯啊，大佬啊！ 係啦， 師太靚過周子陽啊！ 係啊，唔知我哋未睇到阿周子陽出場，因為佢做咗成十幾集啊，先至見到張無忌係大個嘅，真係犀利！啱嗰集先至最尾大個咗啊！哇，真係比美 small feel 啊！真係大佬，我幾驚做到最尾嗰集先大個啊！係啊，即係你根據 small feel 係可以，佢做埋明教教主做細路仔啊嘛，係咪先？ 係。 都得㗎，即係周子陽係靚妹嗰陣已經溝緊㗎啦，得唔得？冇話唔係啊，係啦，咁我其實咁啊都會講下嗰、那個唔係話乜嘢，係嗰啲咁奇怪嘅擺位啊，呢啲嘢係咩嚟咧？咁亦都一路殺到去下個禮拜會上嘅呢、這個呢個 Captain Marvel 啊，嚇、 嗯， 即係香港叫做 Marvel 隊長，係啊，人哋叫驚奇隊長咁樣，係都係騎嚟啊！哇！咁竟然鬧出好大嘅問題啊！咁亦都隨住黑豹大熱倒數啊，攞唔到呢個 Best Picture 咧，亦都好大影響喎、啊。原來啊，咁一陣都陸續講下。咁同埋咁其實仲要掹到去另一出作品咧，就係 Buffy 啊，即係我成日提嘅，即係你我和僵尸有約會啊，抄嗰套就 Buffy 啊 Vampire Slayer， 其實都會 reboot， 咁但係咧就會改成黑妹做。 哦， 系，即系意思系唔系续落去喎，系不时变黑妹喎，咁都得，OK， 得，咁但系都系有关嘅，呢一切都系，你睇到咧，而家咧原来开始有反噬啊，即系你打左交牌，原来左交都会反噬你，即系唔系一定佢哋会和意噶，好多而家出嚟都喺度话唔得啊，唔中意睇到咁样，系啊，好奇怪，咁啊一阵要讲啊呢个开始有啲逆转嘅情况，系。 非常之危險，同佢講而家 Marvel 嘅狀睇下狀況嗰啲係。嗱，套戲唔會死嘅，但係之後發生咩事，一陣先長講，好吧？係啦，咁北打都會同大家講下呢、這個奧斯卡啦，係咪？都會講下。 冇錯， 咁北打都輾轉喺唔同節目都講緊嘅，冇理由喺我哋呢度唔講一講㗎嘛，係咯。北打電影時間點都同大家講翻，係啦，因為其他電影就並不科幻啦，但係即係除黑豹攞咗科幻啲，佢冇咁啊冇啦，其他啲都係比較係正常嘅文藝嗰啲，咁啊北打會同大家講下。好啦，咁我哋開始數播啦，係咪？ 係。 好。嚟啊！ 好啦，第一位。 是第一位就是呢个龙珠超劇場版布洛尼。 大家一啲都唔好觉得出奇，因为呢一套嘢呢喺美国上话都非常之强劲㗎。 真係好劲啊。 係啦。平时啊即北美都会做下日本卡通嘅，但以前就通常系做下嘅啫。係啦。有啲甚至乎系做唔到正，即系好正嘅，都可能会有几场啊，咁或者特别话啲戏院先睇到啊。咁今次唔系嘅，龙珠超系直情。即好似宮崎駿嗰啲咁嘅，係直情係正式咁做，而、 哦、 哇係砰砰聲嘅程度嘅， 係啊， 係好犀利，好犀利。咁所以其實呢套嚟到香港今次都有咁嘅迴響，其實都唔係好奇。 咁、 哦、 都排到有202場都幾犀利。 係啊， 咁當然你啲排片都係睇其他地區上畫成績嘅啫，好、 啊、 多時都會有關係嘅。 嗯， 即係好似《流浪地球》，點知就好似賴嘢一陣講，一數到佢講系嗱，咁第一位龙珠一阵我哋会翻讲少少啊，马仔好似会同大家再 review 下，即系其实咧以往嘅剧场版咧，因为其实咧原来而家咧你可以话佢哋攞翻啲旧剧场版啲嘢攞嚟 reboot 嘅啫， 哦， 即系佢当冇发生过，即系包括真人呢个，即系以前称为大波年嘅嗰套啦，系啦， 系， 即系呢只布洛尼叫大波年呢样嘢好核突，咁啊都会讲下啦吓，即系根据咁嘅估计咧，下一次菲利所谓会。揾多個人同佢拍檔咧，好大機會就係佢嘅歌。 嗯， 係。我哋係咁估啊，因為佢既然翻屋劇場版啊嘛，咁啊出現翻佢嘅歌嘅啫。我哋、嗯、即係佢都會變只怪噶嘛，係咪？即係好大機會。 咁真係死亡無限碌喎，佢喺度。 哦，係啊啦，唔係你覺得仲有咩啊？係嘛？咁但係你唔好理佢無限碌，即係但係啲觀眾都未幾受，係嘛？ 嗯。 好，咁你再講。好，第二位。 好。 第二位。 跟住第二位就係死亡無限二次 loop 啦，就係、 是、哇，係完啦，中啦，大佬，唉、哎，好啦，啊好，咁呢套啊都第二位喎，喺今個禮拜可能真係冇咩話咩 爭啦， 係啦，咁但係呢一套劇又呢一套戲又特別之處就將以前即係嗰啲 scream 嗰啲咧，即係殺人咁嗰啲咁嘅古仔咧，就扣上一個科幻少少或者係你當係穿越咁嘅題材。咁啊兩溝之下咧，啲上一集啊幾好喎、啊，出嚟大家幾中意喎，咁所以就整多集啦，亦都好討好大家嘅女角嚇、啊、個主角係啦，係咁啊分分都睇咗一陣，同大家講啦，好嘛？ 好啊， 做得好唔好睇㗎咁樣係咯，好啦，咁好，跟住 好，跟住第三位就係《聰夢戰鬥天使》啊， 哇， 係啊， 好勁喎，仲 keep 到第三位喎、 啊。系啊， 票房都劲喎、哦，4200几万啦，票房而家计啊。 系啦，咁同埋大家咧，话等下一集唔使等啦，系啊， 系啦， 系啊， 暂时系完全冇任何续集嘅计划嘅咁样吓， 因为内地暂时就收咗7亿， 嗯， 人民币。喂， 但我都唔知点解话啲人估佢会蚀噶，咁因为可能佢实在拍得好贵嘅咁样， 同埋好似美国麻麻地啊，好似都。 是啊，咁我覺得其實唔關事嘅，因為詹姆斯金馬倫本身並不係隨便開續集嘅導演嚟嘅。係。係啊，即係如果佢開得呢，咁佢又好有信心嘅會。咁即係呢套可能唔係話唔做，係暫時冇呢個計劃啫，係啦。 係。 再睇下點啦，係啦。咁啊、即係暫時冇啫，唔係話絕對唔會，係啦。即唔係話嗰啲已經 plan 咗話，唉，梗係直落啦，嗰啲唔係咁啫，係啦，咁啊都有機會會拍嘅，係啦，咁啊亦都有人攞嚟同啊 Captain Marvel 相比啊，即係佢個 marketing 手法特別係，係，你都知佢送咗對耳屍俾一個秀女啊，咁樣，咁相對嘅 Captain Marvel 嘅佢哋又做咗啲乜咧？一陣講， 好， 即係女主角一得罪曬所有人咧，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即係我講係 Captain Marvel 係。真系惊奇到啊！好， 跟住 咁啊，再下一位， 第四位《流浪地球》。 哦，喂，咦，咁都有四第四位，咁唔系虽然讲好差啫，又话星人日版上得咩卖得几张飞，咁点会第四啊？ 超过200场噶，其实佢系 场次佢系嘅，但系佢哋话好好惨淡啊嘛，讲到咁，但系你做到第四位唔算好惨淡啦。 嗱， 最少唔会得几个人睇咁上唔到第四位系嘛？ 系咁。咁睇即係睇院嘅啫，咁你去到數碼港咁樣咁。 睇院同埋場。 咁啊，係爭啲。 佢講旺角加，佢講話旺角得幾個人入場啊？講到咁啊，係 啊。幾有人嘅話 就會。咁可能佢就係講咗豪華咧，係咯。點知佢講邊度啫？嚇！唔係咁，你要唱衰嘅，你梗係揾一個比較差嘅。 揾到最衰嘅啦。 鋪出嚟又唔係一間院喎，佢又影咗好多個嗰啲。即係嗰啲都好似好冇人咁樣嘅，咁但係而家有第四位咁就點咧？ 我依家即時睇咧，就係、是、呢、這個一陣就會做啦。咁呢個9:40啊，呢、這個係呢個睇下先，巴倫樓啊，係啊，即係呢個屯門嗰間，係啦， 屯門啊， 係啦，咁咧都未至於話得一個人嘅嚇。都有應該都有30人到啦。 30人勾入幾多啫？全院係幾大啫？ 佢呢度 都大㗎，其實係 啊，都大。 喂，咁百幾得沙都唔係好好啊！你即刻揾旺角，唔好參考啲冇頭嘅位置。 旺角百老匯啊？ 係點啊？ 係。 旺角百老匯嘅入座率咧， 係 嗰間院係好鬼細嘅， 細院啫， 但係都起碼80%啊，係。 係。 系啊 ，OK， 咁咁冇问题啦，有咩问题咧？好正常啊。 系啊， 八成就我唔系话要爆满，八成就合理啫。 嗱，不过你望望啊，因为嗰个细院啊叫飞机院啦，加成个院都40多个位嘅啫，所以你唔好咁讲。咁咧，我而家睇呢个就正常，就系叫百老汇荷里活，九龙区咧叫做地区戏院啦，咁算做。佢就大院，就我谂200个位啦，现场卖飞就20张到啦，都几大镬。 咁大镬？ 系啊，就9:08嘅，即系其实差啦。 可以去到 星期六9:08系得20多张飞啫。 去到第四位啊，咁其实咁真系奇怪喎。 成个嗱，我再睇埋铜锣湾啊，我搵个铜锣湾嚟望下先。 铜锣湾啦，好啊。 铜锣湾如果现即场又啱啱可能开晒，就要 开晒都冇所谓噶，都 check 到噶。 诶，10点得先哦。銅鑼灣嘅嗰個叫時代廣場，咁啊，因為有一半，佢都有佢個院都，佢個院都，我諗100人到啦，有50人嘅， 係， 而家撳落去有50， 咁出翠明珠嗰啲有冇做啊？有可以睇。 冇。 冇錯。 或者可能佢開咗睇唔到喎。 我開咗睇唔到嘅，好嘅，好。 開咗睇。 唔緊要，都係參考下啫。咁。 係啊，參考下。 最少又未至於話得幾張飛啊？ 飛 就 不止 啦，咁誇張啊，大佬。咁你話爆滿佢係未至於㗎啦，一定嚇預咗 唔係啊，你如果係喺嗰啲依個 MCL 長沙灣啊呢啲咧，佢依家個價定到好平咧，真係全院滿座。係。 喂，咁啊 check 下，咁你呢啲咁啊 check 下佢做咩遊行幾啊？ 咪全院滿座。 有 MCL 長沙灣9:09啊，啱啱好，喂，全院爆，剩翻4个位啫。 哦。 個院就100人嘅。 票價問題。 票價係啦，票價問題。 系，即又系几钱飞？如果平睇都有人睇嘅， 系啊，45蚊啫。长沙湾好正，好正啊！ 喺翻香港唔会有呢个巴拉拉小魔仙嘅 fans 啩，为咗睇个女主角吓。 我同埋有地区分布喎，嗱，如果去啲叫豪宅区啊，黄埔、嘉禾、黄埔、大院啊，大院我估200个位啦，现场就20张飞啫，啊，大镬啊！ 唔系，嗰度黄埔不嬲都唔系好咩噶吓， 9:09。都唔係嘅，禮拜六其實都爆嘅，睇啲咩戲？ 禮拜六爆 嘅，睇啲咩戲啊？禮拜六晚都爆嘅，加黃金，係啊，所以都即係我諗有啲得，即係有啲普通，有啲好差咯。我估拉翻雲 嘅，即係佢淨係攞啲差嚟做個 sample 咯，取樣咯，啊 OK 嗰啲佢又唔講咯嚇。嗱咁當然整體嚟講唔算係非常勁啦，因為你相對內地嘭嘭聲啊嘛，係咪？係咯。 我哋幾多錢啊？阿明兄有冇報一報啊？ 40多億噶啦， 40億未？40多億啊？哇！厲害 啲。45億。 勁啊！勁啊！ 係啦。 即係贏曬紅海啲啦，佢借爭戰狼仲係推唔到嘅啫， 爭戰狼啫，係啊，贏咗紅海啊， 埋單 戰 狼，你埋單噶嘛？ 係啊。 係啊，唔埋單應該唔過唔到啦，埋單都因為佢要，而家佢去多7億好難嘅。 哦，原來咁。 下個禮拜大陸。 大陸都上埋呢個 Captain Marvel 啦，下個禮拜。 哦。 所有都係渣都冇噶啦，所有戲都係。 O K。嗱，咁但係 anyway， 咁佢都叫做 O K 啦，係咪？你第一次嘗試嘅中國科幻片嚇。嗯。係咯。咁事實上出出嚟係咪真係咪真唔好啫？唔係，即係唔係話因為佢哋係內地人所以支持啫。我自己覺得套戲係 O K 嘅。係。我真係覺得係 O K。咁如果你一內地就話唔就鬧嘅就冇得講㗎啦，係咯。 嗯，系啊， 即已经戴咗有色眼镜咁呢啲咁我讲，咁同埋佢可唔可以当睇下呢套系睇下吴孟达嘅少有做正经嘅戏，可唔可以咁睇咧？即系你唔好、你就当唔好话你内地啲人睇下其他啲唔识有嘅，睇下吴孟达算唔算咧？ 系啊， 而家睇下，最少头半套戏系喺度嘅， 系 啦，啊，虽然中间系瓜咗噶啦，吓， 嗯， 咁啊。從影生涯嚟講，對吳孟達嚟講，我覺得呢套戲係都好重要嘅。 嗯， 係啊， 對佢嚟講應該係啊，係咯。咁可唔可以咁樣當咁樣值得睇啊？ 嗯， 係咯， 係啊。 即係平時睇，就算賭聖咁，其實你有冇再睇下？其實賭聖咁冇咗吳孟達，其實唔係嗰回事嘅。 嗯。 雖然嗰度係笑片，係。 係啊。 嗱，但係佢嘅演出亦唔係純笑嘅喎，即係你睇到佢係有啲血，有啲有血有肉嘅喎。 系冇 错，唔同话即系一味傻下嗰啲咁样嘅，咁你呢套戏就直情系正经嘅， 系，好， 咁当咁睇下又得唔得？系咯，好，好吧， 嗯， 好，咁啊呢套睇一睇下，唔睇冇得讲嘅，咁嗱，或者咁讲，你唔去戏院睇冇所谓，即系上网搵嚟睇，即系睇咗先，好吧，系咯， 系啊， 系，好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五位《潜行浩劫九十六小时》。 系，即系咩咧？ 即系潜艇嗰套啊！ 上个礼拜阿北打讲过话， 潜艇，哦， 系啊， 救人嗰套啊，即系慢嘢嚟喎。喂，但系慢嘢咧就发行都估唔到咁收得，而家票房过500万。 系咩？ 咁啊，见到佢咧加宣传，即系喺无线有落广告。 反而系咁， 即系唔平喎。 系啊，咁啊高喎，系啊，好少嘅，即系呢套你知，即系唔系娱乐片嚟嘅，其实系啦，又喜出望外嘅，系啊。 即系反而香港人又受啊！我以為佢哋唔 OK 咧。 我懷疑一開頭有啲人都係以為娛樂片入場，不過睇完就唔好意思同人講，因為知道明人哋唔係拍娛樂片，又扮曬嘢話誒都正咯，啲咁人點好估嘅咁呢啲人 咁樣，扮曬嘢，明明瞓曬。 係啦，我啊覺得係嘅。小雞有冇理由？你呢套都500几，係 嘛？係 啊 係 啊，冇錯係啦。 黄家伟啊，应该由头瞓到尾，跟住出嚟，哇，好嘢啊！咁我坐翻啊，你觉得？ 系差唔多。 我唔知啦，系啦。咁啊唔知啦，系啦，咁啊，如果套系咪值唔值得睇先？唔好理嗰班人啊，值得睇嘅系嘛？ 都 OK 嘅 ，OK 嘅，但你一定如果你睇情，即系睇犧牲啊，睇佢哋即系又講緊執寫緊俄羅斯啲，你當啲官僚腐敗， 係 啊， 即係俄羅斯戲嚟嘅呢套係。 系，其實未噶，應該英語戲噶，即 係 但佢就大部分係俄羅斯語，即因為佢個艦入邊就真係講俄羅斯語，用翻俄羅斯話，但 係 就 我哋 嗰啲， 係啦 ，anyway 都係睇字幕嘅啫，冇分別嘅， 係啦， 好， 好好，咁呢套有興趣睇下，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六位《六寶女友》啊。 哇！呢套啊，要啦，係咪啊？ 攞獎戲 啊！ 最尾係佢贏啦，喺呢個最佳電影啦，係嘛？好 啱 啊！翻 釘 啊！即刻，係啊！其實有幾套都翻釘啊！ 肯定好多人睇啊！而家即刻又扮曬叉燒，而家就走去睇啦。 係啊， 扮色睇啊！ 一定嘅，一定嘅，始終攞咗獎啊！即係你話佢扮扮叉燒就佢態度啫，係啊！始終你攞獎係有人睇嘅。 我就一定扮嘅呢啲人。攞完獎次去睇嘅時候，孔明你唔好喺我面前扮嘢。 唔該。唔係，如果睇得明都 OK 喎，即係你諗住啊，想改善下自己個觀影嘅質素，咁我知道人哋攞獎想入去，即係個心係要去學嘢，咁我都 OK 咯。 但 係好話 呢啲先就係你頭先講話明明瞓咗出嚟拍手嗰啲人最多啊！我係親眼見 ，OK， 亦都識得 ，OK。 嗯， 系你话佢咩？佢话你唔识睇，系 嗯， 佢啲真系亲眼目击啊，系遇过啫嘛，系你话喂唔系喎，套戏其实都唔系话咁娱乐性，其实都有啲比较系要用脑啊咁吓，佢即系有哲学啲啊，咁佢系闹你嘅吓，你唔识欣赏嘅咁样吓，我唔欣赏，系我第一日就去咗睇啦，我唔识欣赏，你攞奖就去睇，你都欣赏。 真係好笑啫，係是但啦，係啦，係啊 ，keep going，OK，咁你買咗飛入去瞓覺嘅，我冇辦法扮嘢，冇辦法嘅，係咪？係咯， 係啊， 同埋都唔差嘅，報報票房都有千接近千二萬咯，接近咯， 咁六寶點都值得大家睇啦，係 啊係啊，即係算唔差啦，即係以一套叫做攞獎戲嚟計，可以成攞獎 點解咁講？點解咁講？哦，咁啊系，攞奖又唔代表一 系啊，你攞奖，系啊，你睇罗马，你罗马，我不过罗马香港冇上嘅，系啊，即系你其他啲好差嘅咋， 罗马就攞唔到，罗马 有 上 嘅， 罗马 有上嘅， 罗马攞全家奖嘅， 其实唔使入戏院睇啊嘛，因为 Netflix 噶嘛， 系啊，冇错冇错，你为富不仁啊，身重嗰啲全部百零万嘅，二百都冇， 系啊， 系啊，冇错。所以佢好好啦，已经 唔系咁，因为其实呢一种都属于系有少少思想性啊，严肃题材啊。而家唔得㗎啦，呢啲係一啲人直情係打都唔夠啊！你成要 Marvel 㗎啦，而家啲人就執曬去 Marvel 㗎咋，係啊， 所 以一品我哋會大力咁扮㗎啦，你睇住點死？ 好，大大扮，好。 乜龍？但龍珠又係比較特殊啊，當然係啦。 你繼續講， 龍珠應該係喺 Marvel 呢個魔爪之下咧，都可以唯一抗衡嘅。雖然佢都係一個超級英雄嚟，咁但係你都知佢哋連 DC 都唔啱㗎嘛。 系 咯，但龙珠就真系有特殊嘅地位嘅。其实龙珠应该话咧，喺外国嘅受欢迎程度系更甚于亚洲嘅， 系 去疯狂嘅地步，政府都要播佢嗰只咧，黐线大佬，唔知咩事。好，继续下一位。 好，跟住就系、是，数到第几位 第七啦。 第七系啦，曾总系。 我跟住就演曾重啦，系 OK， 冇 错，好好好，系啦，咁都系闷戏啦，对一般人嚟讲吓，我哋咧觉得有好好戏嘅，咁啊，佢亦都事实上女王系攞咗女主角啊，最佳女主角， 系啊，影后啊，女王攞影后， 系啊，咁我两个攞唔到啊，嗰两个攞唔到最佳女主角， 攞唔到， 哦， 女配系嗰套系香港未上嘅，即系攞女配嗰个，所以大家都冇人知嘅，香港冇人睇到， 边个咧？ 我唔知，我唔出个名，我而家 check 先啊， 我唔紧要啦，系咯。未上都唔睇㗎啦，係咯。 係啊，套戲未上，香港未上啫嘛。係啊，即係美 女女配咪即係唔使你配啊嘛，係咯。 佢叫做Virginia King 啊。係啊，唔知你識唔 識？即係阿吳孟達當年香都係攞呢個男配啫嘛，咁唔使理會咯，即係覺得係咪？配角咪即係 KFM 喺佢哋心目中。係啊，得男主角一個嘅啫嘛，係咯，成套戲冇第啲人。好，男女主角嘅啫。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八位一吻定情， 系咩嚟咧？ 正上嘅， 咩嚟？ 呢个礼拜先上。 咩嚟？ 就系我之前讲台湾嗰套， 台湾系 黄大陆冧啊，阿美人鱼林允嗰套，就推手系我的少女时代嗰个玉山导演。 呢个呢套算唔算好睇？ 怕街啊！好唔好睇嘅，其实，但系就票房喺台湾都好惨淡。咁啊，國內仲慘， 咁 點解香港 慘？係咩？咁而家都計幾位啊？ 第八。 而家碌到佢哋嘅， 係啊。幾多位啊？第八。第八，幾多場嘅又？ 有一百場。 都有一百場嘅喎，係咯。 嗯，係啊，但係口碑啊，票房都好差，即係呢套就。 內地第十位唔使講啦，如果係咁係嘛？ 內地都唔係話太慘淡嘅，都有億七嘅，其實就。 我都有億七，但我咁都好。 不過咁。 台灣片嚟 嘅。不過咁，佢第一日嘅票房係9000萬咯，跟住即係代表佢插水插得好勁咯。 我即係第一日嘅啫，主要係啲票房。 係，第一日係多多，可能呢啲派飛嘅喎，好多都。 唔係情人節，情人節。 情人節係 啦， 情人節啊嘛， 同埋佢其實係咩㗎？惡作劇之吻嘅 reboot 嚟嘅，即係買正版權唔拍台灣電影版。係 啊， 所以個劇本好 old school 嘅，即係亦都係好少女漫畫向嘅。係。咁啊，睇入去就係啲好青春，即係超現實嗰啲好離地。 但係唔代表唔好睇啊！佢唔好睇啫， 係 嘛？ 係啊，佢拍得佢更加拍得唔好啊，即係拿捏得唔好嘅。 OK， 好啦，咁唔好理佢啦，好下一位。 好 跟住第九位为富不仁。 嗨啲为富不仁反而仲低喎头先呢套。 惨啊。 唔係咁大鑊啊。 係啊。 喂事实有香港呢唔係好理啊。即係你讲返回头当宋港伊拉克究竟打唔知打个真相香港人唔理㗎嘛。你仲讲个副总统。 哦咁你唔好讲呢啲啦你讲 Donald Trump 佢都唔識 嘅。係啊 係啊。 是啊、 你現役講中美貿易戰根本就未必有人睇。 你笑 Donald Trump 就可能好過癮，佢覺得你當起無端端有條友扮 Donald Trump， 條友扮金正恩咁咪個撈睇咯。 係啊， 喺度搞笑咪好睇咯。你講正經㗎， 系咯，即系华为呢件事搬上银幕啊，系嘛？我唔知啦，唉，我谂香港人冇乜兴趣咯，最少系嘛？ 系啊， 系咯， 戏院都唔多，其实佢卅几场，因为佢真系得， 唉，真系惨啊，真系惨，系，即系蝙蝠侠都唔俾面，系咯， 系啊，仲有超人条女喎。 啊！我超人條女就冇辦法㗎啦，一超人都唔俾面，唔會俾面超人條女。但係蝙蝠俠喎，唔係佛力喎， 係 咯， 認唔到啦。 一個係咯 ，Christian Bale， 唉，都冇辦法啦。係呢個佢又唔係做靚仔啊，搞到自己嚇咁抌嚇抌縮，唉冇嘅啦，冇嘅，係，即係個題材冇興趣咯，啲人係嘛？ 係啊。 唔係，而家啲人就係追政治正確，你估佢真係中意政治咩？ 係啊， 其實政治正確同政治係兩回事嚟嘅。 係，冇錯。 你真係同佢講政治，佢一啲對興趣都冇。 嗯， 睇得到嘅。咁但係呢套又因為攞唔到啦，最後佢都其實呼聲唔低㗎，即係攞最佳電影啊，好似咁。佢都算排得即係叫做熱嘅，咁但係佢都攞唔到啦，係啦。咁啊，攞唔到就冇得講㗎啦，係咯，嗯， 嗯， 有冇攞其他獎咧？ 甩獎都冇， 哦， 冇 啊， 食飯果呢套， 哦， 男主甩咗， 咁啊， 識嘅，編劇即係劇本都甩埋， 咁就死得啦，咁樣。 但係佢之前提名好多嘅，唉，但係冇計啦。 嗱，如果佢攞到一兩個獎，可能而家都唔會排呢個位置，你信唔信咧？ 嗯， 啊，咁啊， 等有啲加持啊，係啦，香港 如果攞到影帝，一定爆升添。 啊，即係你香港係咁嘅咧，都係都係自由孔明啊，先尋即係、啊、即係你得佢咪又嚟追咯，唔得佢咪踩咯，嗰啲咁都係呢只啊， 係 邊度識睇戲嘅香港人啊，都係即係大部分嗰啲啦嚇，唔係我哋聽眾啦，係啦，咁呢套大家睇下，如果真係有興趣研究啊，其實啊好㗎嘛，都好睇啊嘛呢度， 嗯 ，OK 嘅 OK 嘅 OK 嘅， 係啊， 我都好過三 K 檔，你我自己排 係嘛。哦，即三 K 档点啊？即反而好啲噶，即系个票房啊咁样嘅。 唔系三 K 香港 冇做， 冇 上， 冇 做， 系。我嗰个都系鬼睇。 三 K 系有攞奖喎，攞咗啲咩？ 三 K 攞改编剧本。 改编剧本系咯，系咯。 系，冇 错。系啦，咁样好，一阵不打会长讲啊呢啲好。 系啊，等下会数下。 咁仲有系咪第十位？系咪啊？仲有冇啊？系咪？ 系，仲有第十位。 第十位。 迷失家园啊。 系咩嚟啊？ 缘分一缘。 咩嚟？ 其實就英語電影嚟嘅， 真係啊呢度 英語嚟嘅， 海倫茱莉亞羅伯茲， 有茱莉亞羅伯茲喎，做個媽媽就話個仔咧就生咗嚿叉燒衰仔，咁啊又講佢啊吸毒嘅，咁啊戒毒翻嚟咧，佢就以呢個怪獸家長啊伴住個仔，但個仔唔細噶，十八九歲啦，咁但係後屘發覺就個仔真係做啲嘢會危害到自己屋企人。咁佢就喺度抉擇緊親情，定還是要唔要個仔咧？咁之類咁樣，咁啊仲越搞越大鑊，有啲黑社會又追上門咁樣，即大概係咁嘅。我未睇嘅，不過 係即今個禮拜係新片嚟嘅呢度都 係新片嚟嘅， 哦， 都叫做文藝即係文藝片嚟嘅， 文藝多啲啊呢個字係。 係啦係啦係啊，論社會議題文藝片咯，係啊。 O K， 又單親嘅咧，加埋 啊。係啊係啦，冇錯 啊， 就守住十位，但係票房好慘啊！佢好似上映咗三日啦。得五萬蚊港紙啫，咁樣，五萬蚊 計十 萬喎。下個禮拜仲撞正呢個 Captain Marvel 就可以落馬。 下個禮拜已經冇咗㗎啦，其實 係 啊， 肯定 係啊，五皮嘅港紙啫，係啊，我唔好話宣發費啦，我估佢真係即係打電話長途電話費打翻去傾版權嗰個電話費都未必夠。 嗯，咁講，唉，冇計， 慘啲啊！ 佢有幾多場數啊？ 而家有38場。 我都係都係三十八 ，OK， 好啊，咁有冇啲係新上大家下面快啲報埋？ 有嘅，有套又係同呢個叫做人妻鬧雙包嘅，就而家、哦、就啱啱呢個禮拜新上喺第十五位， 啊、 叫做《寫我華麗園》。 係咩戲嚟嘅？即西片。 一樣係西片。 西片。 咁咧，女主角係邊個呢叫基拉麗莉我唔識啊。 基拉麗莉。 基拉麗莉咪係 model 王 啊。係啊，所以我都話你哋實識啊，我不嬲記呢啲明星名，我差啲。咁啊，講咩咧？又係話去到，不過今次係英國巴黎倫敦，有個女仔原來就幫個老公寫小説。係。咁個又係小説就紅咗。咁啊，但係就人人就認為係佢老公寫咁樣，咁其實同人妻真係差唔多啊。不過個時代唔同咗，咁個地方唔同咗，咁又係講佢咧，最後決定離開丈夫， 就為女性爭取尊重同埋民主，要決定以自己名義出版書咁樣，係啦，直頭差唔多一樣嘅。 咁係咪真人真事 嚟㗎呢啲？係傳記式改編，咁我估應該可能非失案真人真事。系啦，系啦，悲失案啦，咁样系啦， 系。 喂，悲失案就可以好大分别噶喎， 系咯。我就知你，所以我咁讲话系 悲丧都重要啊，记唔记得？最得人惊。 咦，你诶，我以詹姆斯金马伦嗰个前帝地底嗰个做例子啦。 系啦，跟住佢个导演出翻嚟，人哋问佢：，哇，咁精彩，讲下嗰时嗰个真事俾我听，咪细个浸亲咯咁。哇，你老肥。 最细个喺城门河浸亲喎。 咩城門河啊？我諗佢喺門口佢自己嗰個水池啫， 浴缸 嘅水池。 我唔知佢係啦，總之咁都得嘅嚇。咁所以以後我都唔再信咩 based on true story 啊，咩真人真事嚇。即係我一定會問嗰樣嘢到底有幾大分別嘅。 係啦， 明白。 嗱咁你唔係得呢啲嘅，你葉問都周轉啦係嘛？同個市民係嘛？ 係啊。 不過嗱，我而家查翻，我夠膽講啦，原來係1940年諾爾貝文學獎巴黎女作家，佢後屘係攞咗個巴黎女作家，跟住之後後屘咁所以佢係女作家叫柯雷特啊。 咁你有呢個人啫，即係有葉問啫，唔代表佢生平嘅事蹟係佢古仔講咁樣嘅。 亦咪打十個。 我唔敢講啊，我唔敢講，即係大家去查翻啦，係咯係咯。 嗯， 我驚曾重嗰個係 based on true story 多啲嘅，係雖然佢冇講，佢冇咁講，但係你又查下個歷史又係類似嘅喎，又事實上係，係啊，即係類似喎，又係有傳說話佢哋係婆女搞埋一堆嘅喎，係， 係啊， 即係起碼呢啲係有一啲咁嘅事，有啲咁嘅嘢，咁佢再拍成嘅，係啦係啦，咁我覺得咁都算係基於一啲歷史或者歷史嘅傳說啦，最少。唔係個亂作啊！嗰幾個人亦都真有其人喎，係咯，唔止嗰幾個人，好多嗰啲官員都有嘅，都有啲咩人嘅。O K， 好 啊，好， 冇啦，其他 氣冇生氣啦， 冇生氣啦， 好講 你啦。O K， 好啊，咁邊個守尾門咧？今個禮拜 好去到榜尾咧，就係呢個《青春戰記二之來得及再你》啊，又係佢。 我好似 keep 咗幾，喂 keep 咗幾個禮拜都榜尾喎， 都係一直。 點解又踢唔走咁犀利嘅？又 係踢唔走啊！ 又繼承咗李居明啲功力嚇。係。一榜尾咁就又 keep 住喺度，又好勁喎！真係。 係啊。 有幾多場咧？一場 啊。一場冇錯。 一場。 即係咪就係你話嗰度冇星冇剩嗰度啊？係 啊 係 啊。 係。即係同埋係有啲穿越嘅，即係有啲科幻元素。係啊。即係啊，穿越嘅。嗰側面嚟，順嗰側面。 明白。咁去邊度有得睇㗎？ 就 Sky 嘉禾。 Sky。 每日一場。 嘉禾 Sky 係啊。 明白。好。咁啊點啊？咁跟住守尾門第二、第三係咪？快啲數埋。 好。之後第尾二就係綠野仙師紅谷守一。 係。 紀錄片 係啦。 哦。 樹木希林啊，山崎路嗰套啊，係啊。 哦 ，OK。哦，咁呢啲啊，唔係因為佢差，係因為又係題材係咩啦？題材文咧，啲 我想等得好耐啦，其實。 嚇嚇嚇！唔係你就算唔耐都冇用㗎，你都紀錄片香港不嬲都一般啊。 嗯。 嗯。係。係嘛？算紀錄片嚟㗎咩？路上係嘛？ 係。紀錄片嚟 㗎。係咯。好，咁好，仲有第三。 好。 第三 位。係啊，第尾三就係《邊境奇聞》啊。 冇錯。好 慘啦，真係。唉，真系几有 taste 啊！你香港啲观众有几多场咧？剩翻 一场， 今晚一场喺边度睇啊？ 睇下先啦。 估 系咪 对 band 啦？应该 系。阿百老汇电影中心。 哦，咁啊死得啦，死得啦！系咩钟数咧？嗰场系。 睇下先啊。 公公婆婆朝头早入去瞓觉嗰啲场啊，嗰系嘛？ 系晏昼12点。 系咯，就系呢啲啦，十蚊飞啫嘛，系咯。 系，不过呢套戏 有唔少即系上年纪嘅朋友好中意入去凉下冷气嘅，系啦。 不过不嬲都系得百老汇电影中心一间戏院上噶啦，开头都系。 哦，即系佢从来都系得百老汇电影中心嘅，不多啲场啫。 系啊，之前最多咪6场咯，跟住收到4场，依家就得翻1场。 系，咁仲要做12点，即系差唔多系早场咁啊！唉，不如做啲日活嗰啲算啦，系啦。 系啦 我唔排除以前啲人真系去睇日活都系冷气嘅啫。 Okay. 一定係因為佢鹹濕㗎啲嘢嘅，即係有個去處咁嘅啫，對老人家嚟講，係咯，嗯， 係啊係啊， 冇辦法啦，係咯， 係啊，你講真嘅啱啊啱啊， 擺裝個樽啊嘛，你做咩啫？係啊，你以為佢真係鹹濕嘅？佢或者佢而家好有文化咁都唔關事啊，佢都係哦，因為平平地咁佢有個節目去處咁啦，你當係咁。 涼冷氣其實出邊熱辣辣，揾笪地方平平地坐得有冷氣涼嘅，其實 有 排 有個地方去有個節目咁啦，係咯。咁佢有時又唔係一個人嘅，佢都係可能有幾個人啊，或者兩夫婦咁嘅，咁啊睇完佢又會。佢都會講下嘅，其實都咁又唔夠，唔好話即係係咪老人家就一定唔識睇戲咁又唔一定嘅，可能 唔 係係咯，因為佢有咁嘅權去係咯平飛㗎嘛，係咯係咯，嗯係咯，咁如果佢真係係欣賞咪好咯，係咯，唔好有個瞓覺啦，最少睇啊，睇完好唔好睇，都係睇下咁咯，好係咯，都好嘅係咯， 係 咁不過就一般觀眾就難啲啦，即係如果呢個位置同呢個場次係咯 ，OK 好，不過其實網上一睇嘅係呢個嚇。 系 《边境奇缘》叫咩话？佢网上好似喺咩唔系 边 叫呢个名嘅，就咁叫边境嘅系嘛？ 叫《边境奇谈》都有可能。 奇谈系， 但系香港又边奇文系差个字，系啦。 系要争个字啊！香港好中意两岸三地啊，唔能够统一嘅系。 系 呢个好政治正确系嘛？ 系啊， 系咯，系咯，明唔系应该统一嘅咩？点解唔统一嘅咧？系咯， 系咁嚟。 其实呢个因为政治唔正确先啱喎，呢个系咯。应该跟大陆名啊嘛，系咪 ？OK，anyway， 咁未睇嘅朋友可以上网睇下啦。如果唔去唔到戏院嘅，系嘛？有值得大家望下嘅呢套怪鸡嘢，系啦。即竟然话欧洲版嘅呢个咩啊嘛，系嘛？亡灵水啊嘛，系咯系咯，即系上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啦，亡灵水啫，系嘛？要提翻啦，系咯，系啦。我哋亦都系香港算系第一个讲嗰个啦，系咯。系啦，嗯，系要认下屎认下屁嘅，有时系冇办法嘅。因为第啲节目日讲呢啲嘢啊，唉，大佬，我哋都系一年嗰一次啫。 系啊， 嗯，系咯，嗯，好，咁就冇啦。 好，我少少补充啫。上个礼拜我报错料，因为我信错咗个影评人。 哦。 咁咧，佢就推话全胜风云咧，就已经赢咗无双。 系咪 啊？咁啊，好诧异啊！咁啊，原来最后咧，因为啱啱截至礼拜四嘅票房。就係3066萬嘅啫，即係連即係呢個無雙就3500多萬，咁啊爭成400萬就冇乜可能。 哦，咁個 difference 好細啊！你叫嗰個影評人只補翻條數明啱咯。 係喎， 都400多萬喎，400多萬都成層樓首期。 佢 make it happen， 佢 make it happen 噶嘛，可以自己係咪？啱唔啱啊？ 咁啊補補，咁即係起碼冇隻眼鏡啦。你話呢套咩劣幣贏過無雙咁啊？劣幣驅逐兩。咪咁啊條脷錯住咯，哇！原來 佢收三千萬都真係嚇， 好劣嘅咩？ 但係就即係佢攞三千萬執贏咯，即係呢套咁樣嘅嘢。 係啊， 咁我唔知啊， 真係幾差㗎。 O K， 好，咁冇啦嚇， 冇啦， 好啊，係啊，補翻呢個啫， 補翻呢個，好嘅。嗱，咁啊，其他嗰啲啊，亦都係交俾不打啦嚇，即係呢個金像獎啊嗰啲啊，到底咩戲攞咩獎啊？ 好 啦，咁以上啊，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因為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開始講戲啊，唔需要穿橋，唔需要聽古仔嘅朋友就識嘅。好啦，咁啊呢套啊無限 loop 要講下嘅，話曬都有 time loop 嘅呢個嘅成分，係嘛？Time loop 咁都係科幻嘅一種， 宇宙啊，今次係 平衡宇宙啊，咁啊要講下啦嚇。咁啊嗱，今次分分主講嘅，即係分即係上次不打講過啦嘛。 係啊， 不打陪陪分分講下啦。 好啊，冇問題。咁啊，我其實對於第一集咧，我中意第一集嘅喎 係。 因為我覺得佢過癮嘅，但你話佢係驚慄片咧，我覺得唔合格嘅，兩集唔合格嘅， 即係唔好當驚慄片嘅要 OK。 明白。 我發覺第一集咧，俾我感覺有少少似嗰啲心靈雞湯嗰啲咁嘅。 咁樣殺人喎！ 你哋其實有冇睇㗎？你 冇。 係。我冇。有睇，我有睇啦。 我覺得佢有少少即係認識自我啊，跟住就重新活一次，又認識自己嘅人生啊，又改翻自己啲陋習啊。 嗯。 咁我覺得第一集。經律嗰度咧，我覺得完全唔得嘅，因為我覺得都唔經律嘅。但係喺你呢一方面咧，我又覺得佢係得嘅。 即係你，我開頭入場我都以為係嗰啲奪命狂夫啊，嗰啲咁嘅戲嚟， 唔 係 嘅， 點知原來有完全唔係喎，其實又，基本上一啲都唔係啊，覺得嗰套，係，咁我覺得佢溝得幾靚嘅，將嗰啲嘢，即係本來個女主角，我啊覺得又唔靚啦，又唔討厭啦，到最尾你會覺得佢幾可愛嘅， 唔係啊，個樣都 OK 嘅喎。 我啊覺得麻麻地， 我唔中意。 富解 OK 咯，係嘛？會唔會係咪喺美國會受？ 我未試過去富解又唔知啦。 望落去富解， 我睇落去好似順眼過啊 Captain Marvel 嘅喎。 你咁講，咪咁都後生脆好多，脆 啲 係。 好啲，好啲，好啲。 唔係啊 ，Captain Marvel 其實平時都唔係咁衰㗎，佢套戲入邊整到咁㗎啦。 Captain Marvel 裏面係 啊，平時我見佢出嚟講嘢，如果齋講個樣 OK 㗎，唔計佢個口講上嗰啲説話啊。OK。 我最想睇佢做金剛嗰時都唔 係好衰㗎，其實。但係我純粹講套戲入邊啊，我唔係講佢真人啊。 咁呢個女主角我啊覺得唔靚嘅，對眼又濕過，我都 喂咁樣 ，OK OK。 咁但係佢係做得幾好嘅， 係， 因為佢要做呢個咁令人討厭嘅角色，要令人接受佢其實係難嘅， 係。 咁第一集我 OK， 咁嚟到呢一集咧，咁我覺得好睇過第一集喎，俾我嘅感覺仲更加係。 哦，即係個女仔，你覺得係嘛？個演技即係好睇啲 ，character 角色 好過第一集啊， 明白？ 哦，套戲都好過第一集 ，OK。 因為我覺得其實上次唯一未解嘅謎題就係點解佢要 look 啊嘛， 係啊係啊，點解 冇講呢樣嘢啊嘛，其實 係咯，哦有得解嘅。 但係今集佢解翻個謎底，咁上次阿筆打都講過啦，就係、是、為咗嗰個咩實驗，咁啊令到個 time loop 啦喺度。 哦， 佢就佢有嚿裝置嘅，叫做美其名，即係有嚿嘢啦，出到嚟啦，今集就 係啦。咁點解嗰條女有關係條女度咧？點關佢事咧？ 其實我都唔係好明㗎，呢度係定得佢 look 嘅。 係咯，點解咧？ 冇解釋 嘅， 全民喺隔離咯，即係當佢開着嗰下喺隔離咁啊中。 全世界嗰扎人都喺曬隔離㗎啦。 係啊係啊，但唔知點解上集得佢中咯，係啊，就冇解釋。 早咗少少解釋，但又未完全解釋曬，等第三集啦。 第三集再解啦。咁我開頭入場，基本上我係冇期望㗎，佢呢套戲。係 係係。哦，你戲你真係戲院睇啊？真係戲院睇。 係真係戲院睇。 哦。 兩套都係。 咦？多唔多人睇啊？ 多僆仔多， 好僆仔多， 我諗呢部戲真係吸引到。 係，咁都係，都係嘅，都係嘅。 即青少年朋友啊，意思係嘛？係啦，拍拖下咯，青少年朋友係明白， 明白。咁冇期望嘅入去。 咁僆仔就當然唔係講十歲留下啲啊， 都係嗰啲中學生啦， 起碼中學生再青少年啦。 係啦係啦，唔係真係唔係八九歲嗰啲啦。 嗯， 係。 咁冇期望之下咧，佢又竟然喺條橋度又有啲嘢扭下，咁我覺得。咦都有啲驚喜喎，咁 樣係。 OK。穿埋啦，上次我就冇講橋，你穿埋。 穿埋啦，都上咗啦。 啊，你冇講咩？上次唔係講。 上次我冇講， 我 特登 穿 個鏡頭。 怕穿都穿。 係啦，穿埋。 好，好。 上次咪講咗，咪係佢係去另一個平行宇宙嗰個，佢本來佢同佢有路嗰個醫生就係殺人兇手啊嘛，喺呢一 度。哦。 咁只不過係咁啫，其實。 嗯嗯。 但佢有個裂橋嘅，上集咪不嬲有人笠住個嘢要殺佢㗎嘛。咁其實上集就話講佢係俾個翁眉主使或者叫放咗個真罪犯，咁你當利用佢殺就等佢有啲煙幕啦。但係今集呢樣出咗嗰個笠公仔，咁今集條橋扭咧，原來一直唔係殺女主角嘅，佢調翻轉嚟殺女主角隔離個翁眉，即係玩呢個蟲子。 即係本來係兇手嗰個啦。 係啦，咁所以扭一扭咧，我覺得醒咗嘅套戲，我即刻。 即係呢個係點？係一個即係呢個係一個平衡宇宙嚟， 有講到㗎呢樣。 即係呢個係一個平衡世界嚟嘅。 係，佢石頭去咗平衡世界。 但係佢會有大部分嘢會一樣，但係有啲細微位會唔同。咁佢就女主角就有個人生抉擇啦，即係因為喺現實世界，佢媽媽係一早死咗嘅。 係 喺呢個平衡宇宙裏面咧，佢媽媽就冇死。未死。咁佢要抉擇，究竟佢留喺呢度啊，定係去第二度？即係翻返去原來嗰度啊！即係佢會有個人生抉擇嘅。 但個抉擇係仲有條仔嘅，即係喺呢一度咧，條仔唔係同佢一齊嘅。喺佢以前真實個世界，條仔同佢一齊嘅咁樣咯。即係佢有個愛情同阿媽嘅抉擇咁樣，係啦。 咁啊，多咗即係除咗一個活出另一個人生之外，佢仲有你可唔可以去另外一度？但係嗰個另外嗰度咧，嗰個人生又唔係屬於你嘅，即係你嘅記憶又唔係你嘅。咁你究竟仲開唔開心咧？佢都有仲有 講 嘅，係啊，係係有玩呢樣。 變咗係除咗係一套咁嘅青少年向有少少驚慄嘅戲，咁我覺得佢係有啲嘢講嘅喺成套戲嗰度，即係唔係咁普通咁平淡嘅一套戲。 即係唔係將穿越啊，或者 time loop 啊，或者平行宇宙純粹當一個橋，即係佢真係有講裡面個角色與嗰件事上面嘅心理啊，各樣嘅變化啊。係 啊， 係 啊。 哦， 個女主角我覺得就係做得出色嘅，其實係。 嗯 ，OK。 因為佢呢套戲係充滿曬好多黑色幽默。 係啊，佢個笑位強過第一集，我覺得。即係如果今集。係 佢無限死嗰度，其實真係非常爆笑嘅，其實 係啊。 係 啊。 有啲人中意睇呢個女主角，佢而家我聽到有啲人話。 中意睇佢， 系哦，咪可能要个角色加埋啦。 佢个人 系，即系意思呢个人演呢个角色啦，未必系呢个演员演第二啲戏佢就 O K 嘅。 可能呢个角色， 呢个角色你咪即系 John Wick 咁啫嘛，咁你系要奇瑞维斯做 John Wick， 但系佢做唔得噶，咁但系又唔代表即系你即系奇瑞维斯做第二啲戏，佢会又会睇咯，即系可能一样系咁啦，系。 嗯，咁系过瘾嘅，佢系做得得意嘅，咁咪可以睇。咁同埋我覺得佢條攤嗰呢條橋其實真係我見到坊間都有人講係有少少未到回到未來嘅感覺嘅，其實 係 即係尤其是係回到未來嘅第二集啊，應該係。 但佢又唔會見到有另一個自己嘅，點解會咁講？ 係啦，呢個我又覺得，我又想問下北仔，有冇覺得好奇怪咧？你 係啊，直頭奇怪。同埋佢去翻現實，佢都仲有一個案例，就係未來嘅佢，即係喺平行世界嗰、那個。即係 Wormy 個死黨咧，佢喺未來嚟要懲治佢嘛，係啊，嗰、那個即係你個科學家嘛，咁佢其實係應該見到自己嘛，咁但係呢度咧就冇咗喎，咁所以佢自己條烏都有啲違反嘅。 即係佢一此時， 有啲嘢就甩甩地。 唔係，即係其實你可以係有見到自己，亦都可以係唔見到自己，但佢唔可以一啲人係有，一啲人係冇嘅，係啦， 係啦，佢已經有個例子就見到，但係佢去到自己嘅平行世界就冇咗自己嘅，就變成咗未來平行世界嘅自己咁咯。所以係有啲矛盾嘅。 個韓國仔又會有第二個自己嘅，係 啦， 呢個係奇怪嘅。 呢個撞咗啦，而家咁就係。 有啲北嘅，你數到未？ 地位佢真係得得唔靚。 唔係，我成日都講北嘅意思咧，係佢有冇自己違反自己？如果佢由頭到尾都係冇嘅，冇自己咁 OK 嘅，又做咩有就 OK 嘅，即係你唔可以有時有，有啲人有，有啲人冇，咁啊唔 OK 嘅，係咯，係咯。 咁同埋我覺得佢第二集聰明嘅地方就係、是、第一集其實好細規模嘅啫，來來都係得嗰三四條友做替人 嘅 OK。 咁第二集佢竟然可以用翻原班人馬重新再做一次。咁又可以還原翻第一集嘅場面出嚟，我覺得呢度都幾過癮嘅。 又 滿喎。 班人又冇老咗，重點係冇老咗。 有一樣樣喎，其實個個都 係。你睇下蜘蛛俠啊！啊，蜘蛛俠今次班同學都老曬啦。 係喺呢集啊，個個都係個樣。其實佢呢個續集，其實係跟翻第一集嘅直頭直落嘅啫嘛，其實 係。係啊，間接跟住嘅，續咗 佢嘅。咁佢令到佢班同學咧都有退嘅，其實班同學都過癮嘅係。咁我覺得呢套呢個咁嘅。這個 咁 嘅 IP 咧，應該都會長拍長有 噶 啦，我覺得佢 係。即係其實一個新嘅 Scream 啦，即係新嘅叫咩話？你話叫做咩話？咩狂夫啊？ 呢套 奪命狂夫係啊，即係可能算係有少少咁啦。其實一路佢哋都想再做到呢類嘢㗎，但係一路都唔成功啫嘛。係 啊，我諗呢個都算成功㗎啦。 之前都整過有幾好多個嗰啲鬼啊，但唔 work 㗎，所以整咗一套就唔得。 Solo 啊，咁嗰啲嘛係嘛，咩性交過鬼俾你咁樣 拍嘅。佢都強行拍多集續集嘅，有啲演技但係都唔收嘅，係咯。咁所以其實唔係咁易嘅，係咯，即係拍咗一套成功嘅呢啲戲，咁呢套就算係近年都算係彈到出嚟嗰套嚟嘅。 觀眾又受落咧，嗰班角色基本上又係一樣啦，就係中意嗰班角色啊。係 character 行先嘅。 嗯，冇錯，係啦。 嚇！不過我諗佢多咗呢個科幻元素都有少少幫助嘅，係。 係。 同埋嗰班角色係好好嘅，其實佢哋 係。嗯。是 因為基本上都冇間隔㗎嘛嘅。 如果佢真係就咁做返奪命狂夫咁就悶啲囉。即係演即係 又 係過啦嘛。 又係有個變態殺手打落咁其實就悶嘅。 係啦。貪都有貪都好玩的地方。 佢咁窄嘅咁窄嘅嘢裏面可以玩到咁多嘢我都有少少佩服㗎啦其實都。 都係嘅都係嘅。 係囉。咁我覺得都 OK 嘅。都好睇嘅，我睇都覺得開心嘅套戲，即係都幾好笑嘅，真係。 係。 係啦，但係你話驚慄片，我覺得佢如果主打佢係驚慄片咧，我 就反而唔得，係係。 一啲都唔得啊！其實。 即係其實驚慄片借嗰、那個個橋嘅啫，其實佢又實在唔係奪命狂夫嚟嘅。 唔係啊，完全唔係嗰種嘢嚟嘅，佢其實。 因為其實今集嘅今集嘅殺手嘅角色其實都唔係好重添啊，仲 係啊係啊，其實係啊。 反而去揾翻一個方法，自己點樣翻翻去正常世界咧？呢條先就係主線啊，係呢一條。 係係係。嗯 ，OK， 嗯，所以其實嗰個係奪命狂夫啊，定係午夜凶靈冇乜分別啊。其實如果佢唔係放喺重點，唔係放喺重點嘅話，係咯，係咯，係。如果你可以咁 time 都發精子都唔夠你玩啦，啊！咦乜殺劫都唔使嘅嗰條友，又翻身嚟噶嘛？喂，好啦喎，翻咗幾十次咯，我都攰啦喎，咁原來唔得你記得，精子都記得嘅喎，佢鬼嚟噶嘛？喂，我殺劫都唔使啊，喂，不如算罢啦，喂，不如算罢啦，我唔啱搞你啊，係啊。 位就 係 嚟自呢 度 咯，就 係 個女主角不斷循環過嚟，咁樣笑料咯。 嗯，冇錯。因為佢次次又再見嗰啲嘢，就即係開始係咪叫 skip 咁啲嘢啊？係開始唔頂唔順，再要再做多次啊嗰啲啊，係咯，係 啦 係 啦， 甚至會直接擁開啲人啊，唔好過嚟我嗰度阻住我啊咁嗰啲啊。 嗯 嗯，好啦，咁呢套有興趣睇啊，都得意嘅，應該都真係係啦。 得意嘅，得意嘅， 過癮。我啊少少補充，我啊讚下個戲名啊，因為英文個戲名啊叫 Happy Death Day， 咁啊第二集佢就 Happy Death Day to You。咁啊，即係食個二 U 咁啊，食翻第二集啦。咁啊，香港其實算相對亦得最差嘅，因為咧，佢如果台灣咧本身第一集咧就叫忌日快樂 ，OK？ 咁、 哦、 而到第二集咧，佢調翻轉就唔係忌日快樂二，佢叫做祝你忌日快樂。咁、啊、有幾個 都係值得 ，OK？ 係啊，你估差？我覺得好過香港叫死亡無限 次。英文真係勁嘅喎，二 U 就係兩個 universe 啊嘛，就講咗係。 係啊係啊係啊。 啊真係勁 嘅 喎，佢 個英文。係啊，英文又真係勁。 有心思嘅其實。 係啊係啊。 係咯、 啊， 但無限又點會兩次咧？香港又係咯，佢個好差又係。 奇奇怪怪㗎，香港又 係啦 嘛，咁啊邊度提翻啫？ 嗯。 哦，咁香港不嬲啲文化都係咁低落緊嘅，冇辦法啦。 嗯。 就以前啲戲名改得好牙，好有好啱，好貼，仲要有時連個音都啱埋咁樣。就到依家啲名亂咁改啊，甚至都費事諗啊，跟台灣叫發水人俠啊，咁呢啲咁，你仲想點啫？係咪先？ 係。 不過仲有要求啊，對香港改電影名，唉，我冇啊，係咯，嗰度怪形啊，直情錯都叫做異種啊，係嘛？真係咁都得啊，大佬！真係離曬譜啊，大佬！嗰度明明鹹蛋超人咧，佢話蒙面超人啊，下次啊，佢個 so what 都係超人啫咁啊， 係啊， 算啦，算罷啦，即係唔係你買片係嗰個片主都唔重視嘅，或者佢嘅 PR 嗰啲 PR 老 team 都唔知請咩人做嘅， 嗯， 功課都冇做過嘅，就係改名啊嗰啲咁多啲詞啊，就個可能佢諗一諗個名。即係引唔引得入場嘅啫，主要都係。 嗯。 係咯。你仲有幾多套誒？月亮喜歡藍呢啲改得咁絕屈啊？ 係啊，冇錯。 係嘛？我就覺得呢個戲名啊改得好啊。 係有心思呢個。 係嘛？擺到明就屎忽中意男人咁解，係嘛？ 係啊。 唔係乜？唔係乜？ 要有你有意境喎、啊，意境都係好有詩意嘛。即係你 佢 要 拍翻套戲。 事實上佢個字面又真係藍色喎、啊，又真係佢又食得翻喎、啊。咁你，但係你個你實在你都明佢暗指緊乜嘢？哇，好嘢啊！ 係冇錯。 呢套衰嘢嚟嘅，但係個戲名就真係冇辦法唔讚，改得好。 係。 係咪先？咁但係平時啲戲通常都麻麻地啊，改得。 系啊， 即系唔系？其实佢求其你跟啊人个英文名照译就算啦，我都唔要求啊，系。 嗯。 系唔敢要求啊，即系可能人哋个名系咁，你咪照译翻中文，即系直译咁，可能都仲反而正常，因为人哋个戏名系咁噶嘛，系咯，系咯，系咯，即系佢嗰啲一扭桥啊，一谂嘢嗰啲咧就濑嘢啊，系啦，系啦。 嗯。 唔好再即系唔好再搞啦，香港啲创意真系系咯，系咯，系难少少啦，好。仲冇 好，好啊！再提一提啦。如果想睇第二集嗰啲人咧，最好睇一睇第一集先。 哦，即真係有連接嘅。 真係你會覺得更加過癮嘅睇、 哦、 過 第一集。即真係好似 Back to the Future 嘛，你都冇睇第一集，睇第二集咦咩事咧咁樣？ 真係會有另一層樂趣㗎，睇埋第一集。 但如果冇睇咧，都未至於唔落得場。 都未至於唔睇得。 即係好多嘢你 miss 咗啦，會係嘛？嗯，明白。好好好好好，咁啊，中意嘅朋友都。睇怕都好多係有睇一次去睇二嘅， 應該係 大部分係咯係咯係咯，通常冇睇一就唔會真係睇二嘅呢一套啊我係，係咯，咁好嘅，咁好等我都得閒望一望呢套咩料咁犀利咧，係咯， 咁最主要 character 塑造同處理應該佢有獨特之處啊，就算唔理佢故事，係咪啊？係 係 值得參考嘅應該都係咯。我睇畫頭啊，嗰條女 OK 嘅喎，我唔係覺得好差嘅喎。 佢又扮作女，但係佢又可以笑，其實真係幾過癮 嘅。OK， 係咯，嗯，好，咁我有時間都望一望先呢度。